转天旋，爱的感觉，比樱桃甘甜，双眼放松闪电，能超越极限，让人忘了季节，爱成了纪念，为他付出所有爱恋，要你永远是我的相对，我爱你每一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OK， 下午的4点钟，欢迎各位来到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是周一，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周的工作，希望各位有一个开工的好心情。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在微博上最热的关于家装方面的微博都讲了些什么。今天在微博上有一条微博的转发量非常的高，大概有4000多的转发量。这个内容呢也是很受大家的关注啊，就是讲的是这个定制衣柜的5个坑爹的卖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5个坑爹的卖点都有什么。第一大坑爹卖点就是绿色防潮因子防潮板。目前很多定制衣柜市场有很多商家打出绿色防潮因子防潮板这个卖点来吸引消费者，用这个点来区别定制衣柜和成品衣柜的不同。而大部分品牌呢都选择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材料入手，于是呢就推出了具有防潮功能的爆花板产品，并将其称之为防潮板，甚至在板材基材里面添加了绿色或蓝色的防潮因子。而事实上却是爆花板产品等所有的人造板材本身确实都具有一定的防潮性功能，而绿色蓝色的东西只是人们为了区别人造板材的一种措施而已，并不具有防潮的作用。这个卖点呢目前已经逐渐的退出了市场，只有极少部分地区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称谓。第二个点是，有的商家会说爆花板比密度板好，而有的商家会说密度板比爆花板好。每当某个品牌在主推某一板材的时候，那么在终端市场上就会出现自己主推的材质比另外一种材质好的声音。 消费者搞晕了不说，从业人士有的时候都会对这样的观点产生质疑，而事实上却是这两种板材用于家具制造方面的主要参数和性能，从国家标准来说差别不大，只不过是物理特性和其结构不同而已，两者呢都是适合做定制家具产品的人造板材。忽悠点三，欧式尊贵实木定制，没到真正的欧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很多从业人员也都是人云亦云，把实木、罗马柱等一些元素构成的产品就认为是欧式风格，美式做旧也是如此，而真正意义上的美式做旧的做工却极其讲究，事实上上游厂家做一点擦色就可以忽悠一大批的准备开发美式产品的品牌选来备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坑爹的卖点。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关注的是在微博上最热的一条关于家居建材的微博。这条微博呢是跟各位来讲了讲这个目前市场上定制衣柜的几个坑爹的卖点。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些，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由于消费者对于环保越来越重视，为了表现自己的产品是最环保的，很多的衣柜厂商几乎是使尽了各种手段。中国现行的甲醛相关的标准里面最高等级只有 E1 级，但是各大板材厂商与定制厂家赫然推出了 E0 级、超 E0 级产品，更有甚者还推出了无甲醛产品。事实上可能这些厂家推出的产品的甲醛含量远低于 E1 的标准级，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欧洲的 E0 级标准，但是无甲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只要板材使用了胶水或者是原料里面含有甲醛的工艺步骤，那么就无法避免板材中是没有甲醛的。下一个坑爹卖点是国产品牌广东生产，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有的时候呢并不被消费者看好，而这一点也表现在衣柜行业，因此呢很多衣柜品牌会在创业初期把自己说成是国际品牌，夸张一点的甚至是某国皇室指定的衣橱供应商。在达芬奇事件之后呢，这种风气有所遏制， 但是在内地的部分地区的消费者又会转而迷信广东生产这样的名牌，似乎广东生产的比内地生产的要质量更好，而事实上却是中国现行的绝大多数的衣柜品牌都是中国本土品牌。从生产的产地上来讲呢，广东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啊并不会太明显。嗯，这五大坑爹的点我觉得还挺实在的啊，希望呢大家也都多多留心一下，咱们在这个选择这个衣橱的时候能够留心一下，不要被商家的这个所谓的卖点给忽悠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no ruling. Baby, baby, baby, oh,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ine.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no ruling. Baby, baby, baby, oh,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in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I'm on guard.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I'm on guard.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I'm on gone, gone, gone, gone. I'm gone.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十，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为您分享家具、家居、建材和装修设计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的第二节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这个橱柜选购的一个要点。说到这个橱柜的选购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材质和款式很重要，其实除了材质和款式之外，还有一个点也很重要，甚至于它的重要程度要比这个款式还要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橱柜的尺寸。特别要提醒各位的是，咱们如果是网购的橱柜的话，一定要先量了尺寸再进行购买。这个量尺寸是相当关键的一步，除了要量您家里面的面积之外，还要量一量您准备放的这个位置它的剩余空间，然后再进行购买。一般情况下，这个橱柜的尺寸都是有规定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可以让橱柜的商家为您来定做特别尺寸的橱柜，不过这样的话价钱就会稍微要高一些。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橱柜最合理的尺寸是什么呢？其实，在厨房设计的时候，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工作空间， 所以洗手池、冰箱以及灶台都要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呈现一个最理想的三角形。在设计工作之初，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是根据每天烹饪的流程来做出设计的基础顺序。根据你每天的顺序啊，比如咱们先从冰箱来拿菜，再去洗菜，然后再去切菜，最后再炒菜，根据这个流程来设计你每个空间的位置的摆放。另外这个工作台的高度啊，也要根据咱们的身高而定，橱柜的高度啊，要适合最常使用厨房的那个人身高为宜。台面的高度呢，一般在80到50厘米，工作台面与吊柜底的距离呢，约50到60厘米，而灶台的高度最好不要超过60厘米。 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 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今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这个橱柜选购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这个橱柜选购的时候如何来看尺寸。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吊柜的深度范围呢是30到40厘米，而且吊柜门的门柄要方便最常使用者的一个高度，尽量的可以做的稍微低一点。在最方便存取的位置呢，最好放来这个常用的一些物品。早期的一些厨房的吊柜呢，大多是为了迁就厨房天花板的高度，所以往往造成使用者的不方便。而如今无论怎么设计高度，完全是依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进行定制。宽度的距离呢也有讲究，橱柜的边缘到墙壁也要预留一定的通行空间，让使用者在拿东西和放置东西的时候不会太远或者是太近，在转身的时候也不会显得太过于局促。此外，在水槽和灶台之间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为8到10厘米，这样在清洗蔬菜之后呢，也可以方便马上下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乐享生活继续回来。 不太合群，

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出错了， 发现病毒，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OK， 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为您来介绍关于家具、家居、装修和设计等方方面面家装知识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这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留言，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您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知识，都可以给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来进行留言。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热心的听友留言说，他想问一下如何来检测室内的甲醛。哎，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一定是不止他一个了，因为这个甲醛都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甲醛的危害非常的大，但是如何来进行检测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催眠符号只想往被窝里逃，时间停在那天不走开，带着心里和我的期待，还记得初次见面的开学的那天和你。 其实咱们在家里面自己来检测甲醛的话呢，买几个检测盒就可以了。可以购买 TVOC 的检测盒，这个 TVOC 啊，指的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买一个 TVOC 的检测盒，它可以检测出来你家里面的 TVOC， 包括苯、甲醛这些都可以检测到。家里面一般重大的污染源也就是这几样。在检测之后呢，如果超标的话，可以使用液体的玛雅蓝材料涂抹在超标的家具或者是壁纸上面，让它自然风干之后形成一种透明的薄膜，就可以很好的来吸收甲醛。这样子反复涂抹几次，基本上就没有味道了，而且呢是纯天然材料，不会有二次污染。除了购买这个 TVOC 的检测盒之外呢，你也可以购买这个甲醛检测盒，一样也可以进行甲醛的检测。那么这个甲醛检测盒怎么样挑选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一定会灿烂的美好的明天。 是不知不觉，虽然又模糊了双眼，遇见你真的很好，想要大声说，我最亲爱的同学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难道 是爱的甜品已经倾斜。 OK，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继续跟我们的这位热心听友来讲一讲如何来挑选这个甲醛检测盒。首先第一点，这里面最好加入抗干扰剂，因为空气中呢有很多杂质，这些杂质会对检测结果进行干扰，造成结果不准确，所以这个抗干扰剂的作用就是排除这些杂质的干扰，所以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抗干扰剂的检测盒。第二呢，是一定要买玻璃瓶装的，好多这个小的厂家用这个塑料瓶来装检测液，因为塑料瓶会比较便宜，但是塑料的成分与检测液长时间接触会发生反应，对检测结果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玻璃瓶呢就好很多，而且呢还不会洒漏，就是成本要稍微高一点。第三呢，就是机械灌装检测盒，这个东西要求很精密的，必须是机械灌装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密程度，所以挑选甲醛检测盒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要注意这三个点。不过在这个目前市面上来讲啊，这个甲醛检测盒的价钱呢不便宜，一般情况下都要四位数以上才可以买到，当然为了我们的健康贵一点我们也需要去购买，对不对？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之后告诉给各位如何来自己动手去除甲醛。 太多的理由都无法代替，太多的画面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爱是那个地点那条街，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甜品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就要的一切，太多一切，太多情节，太多伤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很明白 爱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爱生活的李恩，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钟都在乐享生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家居和家装的一些知识。刚才我们讲到了，有我们的听友问到啊，如何来自我检测家里面的这个甲醛，刚才我们提到了您可以买一个甲醛的检测盒，或者是买一个 TVOC 的检测盒都可以。那么检测完甲醛之后，大家肯定会关心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去除甲醛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去除甲醛。 这里呢，给各位来介绍六种常用的方法。第一种呢，是植物除甲醛。这种情况指的是这个甲醛浓度非常的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植物来去除甲醛。一般是在国家标准三倍以下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植物。比如说可以根据不同的空间还有不同的面积来选择不同的植物。一般情况下，很多绿色的植物啊都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都有很好的去除甲醛的效果。比如非常有名的虎皮兰就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二种是活性炭去除甲醛的方法。一般在室内放置的活性炭包是利用活性炭的一个物理性能来消除臭味，消除甲醛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对人体没有影响。每个屋里面放2到3盘，72个小时基本上可以去除屋里面的异味。污染情况不太严重的话，也可以选择用活性炭来去除甲醛。第三种呢，就是通风去甲醛，这种方法也是非常的不错，让室内的空气流通起来，从而降低了室内的有害物质的含量。但是这种方法啊，在冬天不太实用。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继续告诉您另外几种去除甲醛的好方法。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喜欢看你吃的葡萄酒，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你为朋友，你为生活的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懂巴黎圣埃克斯贝索，预备你久不久为某某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触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就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说 话你为什么都认同？ 啊，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去去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 喜欢逃离 想在胡同中，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我有失恋为何只想到你，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受了伤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 哦哦哦， 问题去不 到， 喜欢逃离想的糊涂中，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相同， 我就是你眼泪的观众，我就是你烦恼的听众，因为朋友 我只是朋友， 还有什么不同，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恋人 心灵相同。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醒来，在充满你气味房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9.9私家车广播，我是李恩，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乐享生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如何来去除甲醛。第四种方法呢，就是化学方法。这种方法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使用一些喷剂和药物会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并且会可能损坏家具，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有一些机构打着一次性去甲醛的口号，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室内的有害物质的排放一般是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便是一次性的去除了，但是过几天其实还是会释放新的，所以呢，选择化学去甲醛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这一点，避免上当受骗，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五种就是一个光触媒分解法去甲醛。光触媒分解法去甲醛的原理呢，是因为其中所含有的催化剂会在光的刺激下与氧气和水生成负离子和氢氧自由基，这些物质可以氧化和分解甲醛这样的一些污染物，最终生成二氧化碳、水以及相应的一些酸等无害物质，达到净化空气的作用。第六种方法呢，就是土方法。这个土方法啊，相信很多人都用过，就是将300克的红茶用热水浸泡在两个脸盆里面，放在室内开窗透气，在48小时之后，这个甲醛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而且还可以减小一些刺激性的气味。这种方法又简单又有效，所以建议各位可以来尝试一下这种土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红茶泡在脸盆里面开窗透气，在48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很好的帮你去除甲醛。好了，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能够有更好的方法来去除家中的甲醛，也希望各位的家居呢都可以越来越健康，环境越来越好。我是李恩，明天的同样时间乐享生活，我们不见不散咯。